死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这是北京中考的一场深化改革， 这是人生机会的一次全新选择。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 考试内容与形式如何变化？ 招生政策与计划如何调整？ 权威嘉宾坐镇解读， 名师校长指点冲刺。 FM107.3 每晚5点半与您一同开启备战中考有声秘籍。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共同主办。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双频为您同步直播的教育面对面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那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中考心理状态的调节哈。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动员部署今年高考工作，要求严禁宣传高考状元。本市2020年将重点建设10所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好，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8号全面动员和部署2018年高考的安全工作。教育部部长陈宝生指出，试题试卷安全要从制度上、技术上、人员上做好防控，确保安全。综合治理考试环境，要抓重点行动、重点群体和重点地区，形成打击考试舞弊的高压态势。加强考试招生管理，要严把入场关、监考关、阅卷关和录取关。此外，要稳步推进的高考综合改革，全力实施好高考改革拓展深化攻坚行动，同时严禁宣传高考状元、高考升学率，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教育资讯。目前香港高校内地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申请正在进行。据了解，今年有10余所高校的香港高校在内地招收本科生，考生可以同时申请多所在内地自主招生的港校。在内地自主招生的香港高校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前进行录取，没有录取的考生不影响其被内地的高校录取。提醒广大考生，大部分香港高校实行全英文的教学，对考生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较高，不少港校要求报考者英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10分以上，有的专业要求考生的外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 北京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行动计划9号发布，计划明确到2020年本市将重点建设10所左右的特色鲜明世界一流的职业院校，同时还将高水平建设100个左右的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骨干专业，重点建设100个左右工程师学院及技术技能大师工作室。此外，本市还将构建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专业硕士相衔接的人才培养体系，制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方案，鼓励技工院校和高职院校合作培养学生，建立技能类职业资格和职业院校学历双向的贯通培养通道。好，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环节。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心理状态的调节。那么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陈老师您好。 您好，晴天。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这个心态的问题，还是建立在对于考试的一个正确认知的基础上的哈。那么今天我们就请陈老师先给我们分析一下，我们到底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正确的心态去面对中考呢？ 好，说到这个考试心态的问题啊，首先说中考对于我们现在的学生来讲，我们只是一个中学学业生涯的一个驿站。怎么讲呢？它已经是我们中学学业阶段的一个展示。我们如果说从这个展示的角度去看它呢，展示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初中三年我们的这个学习能力，我们的这个心理素质、抗压能力，以及我们的这个协调能力和综合的这个素质。这个才是我们说正确看待中考的这样的一个基准。我们这样来看中考。 今年是第一波吃螃蟹的人哈，可能很多这个家长和学生对于新中考会很正常的产生一种忐忑恐惧的心态，因为一切都是未知的哈，可能会进入某一些误区哈，这里希望陈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新的中考呢，第一年，那么这个第一年所谓的第一，对于我们的整个的决策者和我们的出题命题老师，包括我们的学生和家长，他都是第一次。既然大家都是第一次呢，不存在说什么有前面的一些经验可借鉴，大家从这个角度呢，视角还有心态都是平等的。那么说，如果说我们现在会有哪些困惑啊？以我们这次的一模成绩为例，就最近我们说了，这个一模刚结束，各个城区呢，相应的有一些这个排名分数是出来了的，但有的呢还现在并未明确， 还在焦急的等待。 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误区出现在哪里呢？有的家长就说了，你看这个某一些区某些单科的这个平均成绩是特别低，然后家长就会很焦虑，说你看这个改革之后这个题目变难了，这个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焦虑。包括学生自己似乎也有一点不确定，我这个复习方向是否是正确的。甚至有的家长会认为，哎呦，这样的会不会影响到我的这个升学呀，很多方面，所以他会有很多困惑。那家长呢，自身的这个焦虑甚至某种程度已经超过了学生本身。这也就是我近期的感受最深的一点。 是刚才在底下跟您聊的时候，您说这个接触到的一些家长和学生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们哈，狂躁。 哎，没错， 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是的，这个我亲自经历过的很多啊。就是在我面前的学生和家长，我看到的学生的状态，在我在以往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经历过程中，我倒认为还算是正常可控。但很多家长他自身的这种心态和心理状态几乎有一点不太可控。是因为我们家长自身本身不知道怎么去调节了，他害怕跟孩子说了太多呢，得不到回应，然后他有很多的顾虑，怕对他有所影响。但是自身有一些东西是释放不了的，他也比较困惑，所以呢他开始去质疑一些东西，比如质疑这个考试本身啊，质疑学校啊，质疑老师，质疑孩子本身的能力。这就是你刚才说的，他现在就会出现这些问题。并且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我们虽然是新的改革啊，但是我们众所周知，我们新的中考考试说明非常精准的已经说得很清楚，我们的考试范围、考试标准啊，以及能力要求。这一点上是没有变的啊。 我们是有所依据的。所以不管是从出题上啊、应试上、啊、各个方面，我们应该相信这个考试本身。 我们继续2018年北京中招直播咨询，中考心理状态该如何调节？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精锐教育家庭教育心理专家陈兰老师。陈老师您好。 大家好。 平时学的还都挺好的，但是目前呢遇到了瓶颈期，比如说以前学过的一些知识容易忘，记不住，记忆力下降，然后怎么学都学不进去哈，比较躁动哈。那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调节呢？其实这个也是现阶段考生的一种现象哈。 说到这个问题呢，我还真是就在这两天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就亲自经历了这样的学生和他的母亲。那这个学生也是你说的，这个考完试之后感觉压力特别大。开始怀疑自己了 啊！考没一模成绩没发挥好是吗？ 他觉得就是不理想，和他那种目标期望啊还是有差距的。他当时跟我的反馈就是说，觉得自己现在特别有压力，就睡不着觉。然后但是每天会熬夜熬到很晚。那你从这个角度来讲，一个正常人天天熬夜，记忆力都会下降，就不要说一个考生。 特殊时期哈， 对这种紧张的心态。就是他的睡眠质量就是非常不好。另外呢，他这心态比较失衡。现在呢，就是这两天的时间呢，我在跟这个孩子沟通过程中，这个孩子很多的去做了一些倾诉，包括就我刚才也说到了一些方法，这个孩子也写出了很多他内心的一些困惑。 看来是一位内向的同学。 对，然后这个通过他写的一些东西，我看到了。就是他真正就刚才一开始那个问题就回来了，就他认为中考对于他来说，他跟别人的这个想法、目标、动力都不一样。其实他是为了摆脱考试，通过我一次两次跟他的这个沟通，还有我们其他这个相应辅助的心理老师对他的一些沙盘呀等等的一些干预。那我了解到一个问题，就是这孩子他老是认为，就是我其实为了顺利上一个高中。就只要是高中就可以，但是现在呢，我家里人对我的期望值过于高 啊、 就是已经给我划定范围，希望就冲哪个学校，说得很清楚。而这个在这个冲学校的过程中，这个孩子跟家长之间也有一定的君子协议，是什么呢？这孩子也跟我讲了，他有一个期望，他将来可能也要学这个表演啊艺术，并且在这个。业余的时间去报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报名参加了这样的组织，考核通过之后呢，就是说如果你顺利上了高中，那么在高中期间是可以出来来接受这样的这个训练和培养的。他一心就想实现这个。他现在成绩考得不好呢，他担心他能不能上高中，第二呢他考不上好的高中，担心家里放不放他去参加这个培训， 和家里有矛盾了， 对，他有很多的这个想法。 我 经过这样的这个沟通，我才发现，哦，一个小小年纪的孩子，他内心里装着这么多的事情。你说怎么去一一的能让他去梳理化开呢？ 后来咱们是怎么 干预的？在这样一个非常的时期，那我们通过沙盘的游戏，通过我们的这个沟通，通过我们的行为的一些矫正，对这个孩子现在是。持续进行干预的。那么我们就是从我们从调节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更多的希望能够把他的一些内心的困惑和心结一一的梳理开，同时辅助一些我们日常能做得到的，你比如说运动啊，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心情愉悦的一些活动，让这个孩子暂时把自己脱离出来。因为我们说这个学习啊是要效率的，复习更是如此。那他现在这种心态很难，就是说真正的静下来学进去，压力那么大又那么焦虑，你不把他有些事情有些问题给他这个梳理解决好，那等于他接下来所有的时间都在做无用功。所以说这就是我这两天实际经历的一个问题。他就是遇到这个就是你说的这些记忆力下降啊，知识记不住啊，那都是表象。这所有的表象背后都有它一定深层次的原因，不管是生理的还是心理的。我们现在要及时尽快的啊，在有限的时间内找准孩子的 这些问题。 嗯，那对于这个父母来说哈，有没有进行适当的一些指导和干预呢？ 这个我首先就跟他的母亲谈了。 嗯， 就是本身我们跟孩子之间不要去做什么所谓的君子协定。 嗯， 他不是一个他虽然是未满十八周岁，但是他现在的思想啊，也足以支撑支配他对有些事情进行判断和认知。那关于就是孩子心里的一些这个解不开的结，我相信这就是家长日常的这个教育方式是出了问题的。 嗯， 我不太赞同家长本身在反对他做一些事情的前提下，在这个前提下给孩子加一些条件。 嗯， 说你能够做到什么，我就能妥协什么。 嗯。 我觉得现在有一些家长和家庭真的还是这样的， 很多孩子他明明是处在这个比如说这个层级上的哈，但是往往家长对他的期待期望值过高，反而会给孩子增添很多的压力哈。 对， 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期望值哈合理的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线上呢？ 对，其实说到这个期望值啊，我也不能说一味的说让您降低期望值。 嗯， 因为我经常会跟家长说，我说你这期望值要降低了。那很多家长会说，你看为什么我还没有结果呢就让我降低。 嗯， 所谓的这个降低呢，其实本质上并不是让你真的去降低标准。 嗯， 是你在一个客观的合理的这个范畴之内，你得清楚，就不要看别人，看自己的孩子。 嗯， 他现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嗯， 能够正确的评估他的潜力。我们任何人给自己设目标都有高有低的。 嗯， 我们就算是报志愿都是有冲的还有保底的，就且不说现在说我们对自己的孩子要有一个期望值的情况下， 嗯， 你非常合理的，你说他现在只能上一个普通高中， 嗯， 你非要说我一定现在能冲上人大附中，我们不说这个实现不了，但至少这种想法和要求不能在孩子面前有所展现。 嗯， 不要让孩子接受到说家长对我的这个期望值是定位在哪，这个孩子很多时候是很敏感的。因为我在跟孩子的交流沟通中，很多家长你意识不到，你认为你的孩子不会说的话，他恰恰是跟我这样说的。 嗯， 我知道我妈妈希望或者我爸爸希望我上哪个，我其实心里就想着上哪个。 嗯，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会遇到特别奇怪的事儿哈，就是你越怕什么，他越会来什么。有时候咱们古语常说的心想事成，其实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哈。所以说，咱们这个时间段建立一个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哈。 是的，从现阶段而言呢，就是在一模成绩出来之后，面临自己的一些这个种种问题的时候，如果说孩子已经失去信心了， 嗯， 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去设置一个得当的目标。 嗯， 就不是因为我考得不好我就降目标，而是说我在结果出来之后，客观的分析完我这次考试的发挥情况之后， 嗯， 我最后得出一个客观的结论，哦，虽然这个分不理想，但实质这次考试我所表现出来的不论是我实力上的这个得分，还是因为我非智力因素，我的这个习惯呀，或者是这种马虎等等造成的一些这个丢分， 嗯， 综合下来分析完之后，我再重新设置我这个得当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嗯， 这是第一个要增强自信心的方式，这个方法或者说方式一定要做，首要做的就是这个。 嗯，先认识自己，心里才能有底哈。 对，因为我们就是在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做一定的改进，但最主要的是要明确好自己那个努力的目标。 嗯，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呀，我就要提醒，不能打疲劳战， 嗯， 不要搞题海战术。这个是为什么说这个对自信心有帮助呢？ 嗯， 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他时间分配不合理，他学的时间非常长，做的题很多，什么题都做。你会发现事情做的很多，时间搭的很多。当成绩出来不理想的时候，自信心就特别受打击。 嗯，这些孩子是最 惨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对，我说我是特别特别反对打疲劳战和盲目的去搞题海战术的。 嗯， 我们现阶段第一年新中考，你参考的题目是什么呢？前面有吗？没有。那你要信什么？信考试说明。 嗯， 信考试说明中调整的样题。 嗯， 信我们北京市所有的中考的真题。啊，真题，我反复强调说，我们不要去盲目做一些没有用的题目。 嗯， 我们把这个时间分配的合理，什么意思？就是 就不是说我做数学题我非得熬夜熬到半夜要去做这些数学题。我们知道我们改完之后这个调整数学放到下午考了。那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就是说从效率的角度来讲，你在下午的一些时间段尽可能给自己安排一些或者有意识的来做一些数学方面的一些这个工作，对吧？然后第三呢，增强自信的方法就是不要攀比，尤其是面对各种成绩的时候，先别跟别人横向比较，你先跟自己纵向比较，别攀比。你跟你自己比，进步也好，退步也好，原地踏步也好，你就先以自我为这样的一个基准。 嗯， 你这个是说你进步一点点好不好，都是对你自己的一个肯定。哪怕说我比上一次或者平时考试低了，但是因为我这张数学试卷里我以往选择题哪最后一道题总是丢分，我这一次我数学最后一道题就没丢分，即便我分不高，也因为这个改变和突破而感觉到什么，有自信了。 嗯， 所以说我们经常就说我们要去放大自己的同时，也要学会去洞察缩小自己。 嗯， 我用不同的方法，一定要朝着什么乐观有信心的那个方向去走。 嗯， 第四就要提醒各位同学和家长，我们要做基础和中档题，这是最有效的提升自信心的方法。当然我说这个呢并不是说让你做那没用的，说我总做基础题和中档题有用吗？其实这个基础题和中档题它对于你来说就是一个熟练的过程。我们要知道中考大部分80%都是中档和基础。 嗯， 所以说你反复的要去多去做这个基础题和中档题，你从这个练习过程中所获得的这种成就感能够大大提升你的自信心。 哦， 至少呢它也是占了绝大多数的部分。 嗯， 对吧？最后一点就是增强你的学习实力。你要想提高自信心，最有效最直接就是我要是提高一下我自己的学习实力。 嗯， 习惯也好方法也好，可能前面你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这个惯势了，但你最终现在距中考在这个有限的时间内，你至少还知道在哪些方面还有实力可以增加。 嗯，好，这是几个非常有益的提示哈。特别是对于基础和中档题来说，近期一定要多做一下，因为该把先能拿到的分数先拿到哈。而且现在这个特殊时期哈，咱们就别纠结于哪些做的不好了，多想想自己做的好的地方。 对，这个我们平时在这个跟这个学生在因为考试进行沟通的过程中， 嗯， 我有意识的会挖掘他对自我认知的那些肯定的点。 嗯， 虽然我考的不好， 嗯， 但是他总能说出来，我分这次不好，但我知道我这科目哪儿哪儿哪儿这次我做的比以往好。 嗯嗯。 对不对？ 对， 这我们从这个做得好的地方去找自信去。 嗯，好，这个是关于增强自信心方面的哈。嗯，还有刚才陈老师给我们举了个例子，比如说哎呀睡觉睡不着失眠啊，这个肯定就是压力过大了哈。对于压力过大的这些同学，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有效缓解呢？ 这个如果说压力过大呀，实话实说你就适当休息吧。 嗯， 就是我经常跟家长也这么说，孩子累了压力特别大，你该让他休息就休息。 嗯，是， 哪怕说今天说我有一些计划可能完不成，我早点睡，因为可能这某一个事情对他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响了，他就需要这两天好好的睡眠。 嗯， 提早睡多休息。第二呢，增强一下锻炼啊，不要因为我是中考生，我保护自身那个身体安全我减少一些运动，恰恰相反，你这个时候想让你兴奋起来最好的方式是什么？运动锻炼。 嗯， 其次呢，还是我说的，从自身的角度来讲，做一些积极的自我暗示。不论以什么形式，你说我自己来表达也好，我跟我的同学、我要好的朋友来相互鼓励，啊，哪怕就是相互讽刺讽刺都没关系。 嗯， 就是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更多积极的一些自我暗示。 那今天也再次感谢陈亮老师给我们进行的一个指导哈，谢谢，也希望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黎明还没升起来，心里已经有期待，虽然还有伤痛，早已习惯了忍耐，我 听见那天堂鸟已开始了歌唱，跑过来又跑过去的风还在游荡，我看见那梦中人走出彩色的房间，远处渐渐升起不一样的朝阳。曾经的旅程，三言两语说不清过去的一股。 2018北京中招直播咨询5月1日全面开启。 中考改革元年，考试模式采用新计分方法， 招生政策凸显均衡优质教育资源力度， 权威专家解读政策， 学科名师坐镇指导。 每晚5点半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为您倾力奉献， 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跟我走吧，天亮就出发。 去哪儿啊，小薇？ 未来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新打造，环保嘉年华，炫酷的环保互动体验，海量的环保知识科普。 5月11日，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在这里，我们为每一位美丽的新娘实现公主梦，在这里，我们和您一起见证这幸福的时刻。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观云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悉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听众朋友早上好，以下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今天白天我市受弱气压场影响，扩散条件逐渐转差，首要污染物为臭氧，预计 PM2.5 浓度在每立方米55到105微克，全市各区域空气质量均为3级轻度污染。听众朋友，2018年5月9号20时28分，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4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高分5号卫星。高分5号卫星是高分专项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实现高光谱分辨率对地观测能力的重要标志，将满足环境综合监测等方面迫切需求，对掌握高光谱遥感信息资源的主动权，助力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高光谱遥感是当前遥感技术的前沿领域，地球上不同的元素及其化合物都有自己独特的光谱特征，光谱因此被视为辨别物质的指纹，是用以识别和分析不同物体特征的一种重要身份证。高分5号卫星是世界首颗实现对大气和陆地综合观测的全谱段高光谱卫星，也是我国光谱分辨率最高的卫星，设计寿命8年，装载2台全新研制的陆地观测载荷和4台全新研制的大气观测类载荷。这6大载荷神器让高分5号卫星练就了火眼金睛。高分5号卫星与此前发射的高分1号、2号、4号卫星有所不同，光学成像只能看到物质形状、尺寸等信息，高分5号卫星具有光谱成像技术，则可使光谱与图像结合一体，探测物质的具体成分。高分5号卫星将填补国产卫星的空白，通过对大气污染气体、温室气体、气溶胶等物理要素的监测，动态反映我国大气污染状况。同时，高分5号卫星还可以对内陆水体、陆表生态环境、石变矿物、盐矿类别探测、 为我国环境监测、资源勘查、防灾减灾等行业提供高质量、高可靠的高光谱数据。在国际合作方面，高分专项成为中国航天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新名片，为推进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实施，金砖五国遥感卫星星座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多任务小卫星星座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空气质量播报。